是常石磊所演唱的《一年又一年》。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听这首歌，就难免去感慨时间太过匆忙，转眼我离开江苏台也已经快八年了。在那些刚刚离开的岁月里，我时常会想，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事可能不会发生什么太多的改变。所以我每一次想家，就觉得只要我愿意打个电话，或者是真的就回去了，然后就可以找到当年的感觉。现在想来真的有一点点幼稚，因为其实他们也已经早已物是人非。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每一回回南京都会邀当时的三五好友去那些我们熟悉的具有地标性的小店，去寻找当年的味道。好像只有这样做，我才可以感受到当初的那些青春的时光，感觉自己好像从来都不曾离开，而自己的那些青春往事，包括那种岁数上的这种危机感，就不会太强烈。只是有一个现实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就是这些小店越来越少。最先消失的是在江苏电台门口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来自于安庆的那一对老夫妻的柴火馄饨。据说那对夫妻的儿女都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得不错，所以不希望他们如此操劳。我为什么会对那样的一个小摊儿那么的有一种钟情？我为什么会提到他们多少有点伤感？我想那是没有在江苏电台上过夜班的人没有办法感受得到的。那样的一个深夜，你从黑洞洞的大门里面出来，那一盏微弱的灯光，熟悉的笑脸为你煮上你喜欢的那一碗馄饨，你就会觉得那样的夜晚即便一个人工作也不孤单也不寂寞，甚至会觉得很温暖。而今晚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些事情，是因为江苏电台门口的另外一家小店莫林国际大酒店。对，我们戏称它是莫林国际大酒店，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土菜馆，所有的桌子加在一块可能都没有十张吧。可是我想江苏电台所有的员工对他都有一点情感，因为他在江苏电台门口做生意已经做了26年，老板的名字就叫莫林。用我同事的话说，就是莫林老先生见证了江苏电台这些年所有的改革，当然也见证了我们这些怀揣着广播的梦想的年轻人来来往往。莫林在前天晚上请了江苏电台很多人吃饭，他说其实他告别这个小店心里也有不舍，感谢大家的支持，所以请大家吃饭。然后他还偷了个秘密说，其实这么多年他在江苏电台门口听到了很多台里的事情，他觉得做生意不能参与，所以听到了也就听到了，听到了不说透不传话才能够长久，所以相当厉害的一个老板，对不对？所以提到他关门，我想那些不能赶回南京的一些老同事多少心里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不是因为他真的关门，而是他的关门好像就象征着某一段在江苏电台那些往事岁月的青春就这样画上句号的一种感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小店关门都属于生活的自然现象，不必感怀，但是对于在江苏电台生活过的人来说，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这些事实可能都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回不去的青春岁月的一种暗示吧，所以才会有一点点伤感。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如果你心里有爱，赶紧去大声地说出来，如果你心中还有梦想还有理想没有实现，赶紧付诸行动。其 千万不要等到时间太过匆忙，带走了一切之后来后悔、来感怀、来感伤。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谭咏麟的这首《太匆匆》。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来听刘德华所演唱的《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落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另类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千百气，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千百气，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善渐默契，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十二月二十八号晚上，刘德华在香港红馆举行的My Love 演唱会第14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在唱到这首刚刚我们听到的如果有一天的时候，因为咽喉发炎无法再继续，他在唱到这首歌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了，对观众说，医生建议我不要唱，但是我真的舍不得，我不想大家听我这个声音来唱完整个演唱会，但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在唱完这首如果有一天就要停止了，善后的工作我会慢慢交代，希望我尽最大努力唱完这首歌，也希望你们陪我一起唱，要跟大家道歉，多谢你们，多次掌声给你们自己。然后他唱最后一句，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分忧，好朋友。唱完这首歌曲之后，他在台上哭得跟恋人似的，他双手合十，分别向四边观众鞠躬，然后下台。我现场正好有个朋友，他跟我说，

刘德华所演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针对他28号晚上因为咽喉炎终止演唱会，有很多网友特别是他的粉丝都说，看到刘德华哭着道歉真的心疼他，不管怎么样已经是57岁的人了，前13天晚上他真的是又蹦又跳3个小时。想想他比自己的父母岁数都要大，所以也觉得至于后期退不退钱退不退门票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可以恢复健康。还有人在听到不太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力挺华仔，为他解释说，57岁的人已经连续又蹦又跳13个晚上，每天晚上都是3个小时，已经相当相当的怎么说负责，相当的敬业了。他还说刘德华不缺钱办演唱会，我想接触过演出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其实是最烧钱的一种方式。目前来说演唱会很少有主办方能挣钱的，所以他办这次演唱会真的是纯粹为了回馈自己的粉丝，所以真正喜欢他的人真的不在意后面他退不退票，而是担心他的健康。我今天在看这则新闻看现场的一些视频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在前一段时间他的演唱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他曾经在一次演唱会现场带着哭腔对自己的粉丝说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我自己坚持30年做自己喜欢的事都感觉很不容易，不知道歌迷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喜欢和支持自己这么久，虽然这次演出出了一点意外，但是真正的歌迷是不会计较的，只希望他健康。17岁拼到现在的刘德华，相当了不起，感谢他陪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来听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书写一个全然不同的结局。大家好，我是王平，2019年的每天零点我都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冬雨云带的影响，夜间到白天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略有转差，但是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影响。气温仍然较低，最高气温还是在冰点以下，夜间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预警信号，外出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在光阴潜低唱的深处，

是许巍在时隔六年之后刚刚发行不久的全新专辑标题歌曲《无尽光芒》。我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各位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听过这张专辑？听过之后的感觉是什么？我算是比较完整的听完了整张专辑里所有的歌曲，给我的感觉就是依然非常许巍的风格，既温暖又有爱。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在听专辑里部分歌曲的时候有一种恍惚感，总是怀疑是不是现场收音，对，很 live 的感觉。然后打开我的邮箱看当时唱片公司给我发的邮件，其中就有这段文字解释。他们的文案写道，从开始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许巍和他的制作团队就有过共识，这将是一张适合 live 表演的专辑，所以专辑当中所有的曲目的乐器演奏都在整合这种现场的律动，在听觉上，哎，还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融合，让每一个人在聆听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自己就真的在一个音乐节现场，在一个表演现场。不过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这张专辑的封面，对，就是那一张《无尽光芒图》，我很喜欢，很温暖也很怀旧。然后专辑的文案当中就特别提到了这幅画，说许巍这一次还特别邀请了国内非常顶尖的一位新锐的插画师，专门绘制了一幅无尽光芒图作为全新专辑的主视觉图。那幅画正中间在最上面是一个太阳，然后底下是一个城市，在阳光照耀下的城市里面，你会遐想什么？应该有很多故事，还有很多人在生活，对不对？整幅画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温暖，好像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专辑音乐温暖的基调。正如许巍所说，让人感觉温暖的都是一种光芒，音乐是，爱是，绘画是，艺术是，人也是。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所有都是来自于人的创造，来自于生活的恩赐。感兴趣喜欢许巍的朋友，记得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无尽光芒》，自己找来听一听。这个时间来听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在这里》。 有一种本能将你在我的心中悄然唤醒，有一些渴望在我心里也渐渐地苏醒，给我生命的甘美，给我绝望的忧伤，让我在这无常的世界不会再迟疑。我不能停止爱你，在我生命里，在平凡的每一天，又一次开启在这里，你让我看到生命的真实悲喜。将你在我的心中悄然唤醒，有一种感觉 感觉在我心底也渐渐的苏醒，给我生命的感恩，给我绝望和忧伤，让我在这寂寞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是500蒙伟《坚强的理由》。 慢慢 到的是伍佰和蒙卫对唱的《坚强的理由》。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会说啊，它是一首老歌，它的创作背景他们演唱的怎么样，而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告诉你，它是最近正在放映的一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插曲。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汤唯、黄觉，不知道手机前的你一下子听到这两个演员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搭。哎，就是不搭才会有特别奇妙的这种化学反应，对不对？据我身边已经看过点映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场梦的思念。我觉得整部影片从文字介绍再到就是看过的一些朋友的嘴巴里透露出来的风格是比较独特的，而且据说有一个小时的震撼的长镜头。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在节目当中介绍王家卫的电影，就说他很喜欢用长镜头，有时候看真的很累，甚至会觉得怎么说看不清楚，对不对？但是看完这部电影的朋友说，这个导演的炫技手法不得不让人佩服。电影所讲的故事就是黄觉出演的这个男主角叫做罗红武，他回到老家贵州凯里，偶然之间发现了汤唯所扮演的女主角的踪迹，继而回想起了他们12年前那个秘密的夏天。其实这部电影早在2018年5月就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首映了，直到现在才在国内上映。所以各位感兴趣不妨自己到电影院看一看，支持国产影片。我就在节目当中不过度的去剧透了，以免影响到你观影的好奇心。还有就是我提醒各位，这部影片在2017年被评为最值得期待的华语电影，是不是胃口已经被吊上来了？去看看吧。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首被用来做插曲的老歌，南方二重唱1992年的《墨绿的夜》。 月亮出来了，月亮睁开美丽的双眼睛，轻地对着我瞧，好像对我说，月光是他多情的话语，无声无息地说。鸟儿归去了，鸟儿撑着夜的翅膀，神秘地飞掠过，仿佛忧伤模模糊糊的美感在我心里回。他们期待明天，小小的希望和平凡的憧憬，也许能够实现。 撑 们期待明天，小小的希望和平凡的憧憬也许能够实现。 听到是南方二重唱1992年的《墨绿的夜》，我前面提到的那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他们所选择的是田馥甄在今年刚刚演唱的版本。我个人可能比较偏爱南方，所以我就选择了最初的版本。我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前面特别推荐的这一部《地球最后的夜晚》，它的导演名字叫做毕赣，这部影片是他自编自导，然后他给自己的男主角起的名字叫做罗红武，给他的这个反面一号男主角起的名字叫做左宏元。我想说到这里，可能那些喜欢听歌的孩子已经悟出了我发现有趣的事情的一个点。对，罗红武就是和当年齐豫一起对唱《一面湖水》的男歌手。如果你听歌涉猎更广泛一点的话，你可能知道他就是当年台湾地区比较红的一个摇滚乐队红蚂蚁的主唱。另外一个左宏元，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可能会经常在电视剧的片尾或者片头看到他的名字，他创作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影片的主题曲和插曲，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对，《渡情》啊，《千年等一回》好像都是他写的。从这些细节上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导演应该跟我们是同龄人，然后我就非常认真地去找这部影片音乐方面的一些材料，就发现在影片的配乐上他找到的是与侯孝贤有多次合作的林强以及许志远共同来完成，所以影片当中他们使用了不少电子乐的元素，旋律和质地非常强耳。另外这个毕赣在影片当中还使用了很多老歌，比如说我们前面听到的《坚强的理由》啊，陈慧琳的《花花宇宙》，南方二重唱的这首《墨绿的夜》等等，喜欢华语流行音乐的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些老歌啊。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前面提到了罗红武，所以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当年他还是红蚂蚁主唱的时候所创作的一支很红的歌，叫做《爱情酿的酒》。大部分朋友可能知道这首歌都是因为林志炫的翻唱，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潘越云爵士版的演唱。这个时间就来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还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爱情像杯酒，他说喝它吧，别皱眉头，以为他烫不了你的身，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别考虑这么多。哦，它烫不了你的身，也烧不了你的口和嘴巴。不要回头，和爱情的酒，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